惜我的自己，拥有相同的回忆，单人床不嫌拥挤。我懂你那几天的情绪，只有你知道我为谁着迷。如果真有